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今集搏击会咧系创造历史嘅，点解创造历史呢？因为我印象中吓，我记得咁耐以嚟喺花生台做过咁多种唔同嘅节目咧，系到今时今日先第一次，我第一个人即系坐喺度一个人单拖做一个节目喺花生台入边，哇！呢个都系真系第一次喎。嗱，我哋嘅肥佬咧喺边度咧？系咪卖咗一周刊卖咗盘之后走咗佬咧？咁样我系唔知道嘅，系啦。即系话说，我系啱啱先至即系收到佢嘅消息，就系话佢今日咧就系唔会出现噶啦，咁样样吓。咁佢有问过我系咪即系第二个时间夹过再录嘅？我话我今个礼拜比较忙，咁啊其他时间都夹唔到咁啊。系就我自己一个人上嚟单拖噶咯，咁样哦，咁啊好啦，咁样样系。咁造成一个咁嘅情况，咁啊点解？是今日会唔喺度咧？咁我就怀疑吓，我怀疑佢咧，应该就系真系着，即系上个礼拜我哋叫佢噶嘛，你唔好着件曼联波衫去睇利物浦啦，系咪先？即系咁，我觉得九成九系啦，佢就着住件即系曼联波衫，喂，舒米哥去到都俾人靴啦，系咪？你仲着住件曼联波衫，大模大样去睇利物浦，梗系俾人揼柒啦，系咪先？跟住又唔好意思讲，因为我哋上个礼拜提咗佢噶嘛，系 I told you so， 系咪？跟住佢都照吓。唔听人讲啊！呢、這个牛皮灯笼点极都点唔透咁啊！咁结果咧就系咪俾人揼柒咗之后唔好意思咧？因为出镜你知道一个圈咁样样系吓，定系要好似人哋吓、啊，好似去当日有唐边学咁样要戴住个，要系啦，坐侧边又唔又一系唔出镜，一系咧就要戴住个即系呢个黑武士面具嚟做节目，咁啊费事啦，系咩？戴住黑武士面具嗰个你嚟噶原来。咁所以呢就咁索性呢今日呢就唔露面啦，咁啊我哋各位即係搏击会嘅如果係真係呢个肥佬禮嘅 fans 或者係网友嘅话呢，咁啊首先我就代表大家呢向佢致深切嘅慰问，係啦。咁亦都呢如果係大家为咗听肥佬禮，就算肥佬禮好多时候喺搏击会佢都一个人即係单拖做栋笃企㗎啦喺度。咁做節目嘅話咧，咁可以唔使聽，我肯定話俾大家聽，佢跟住呢三字咧係唔撚會蒲頭嘅，係一撚定唔會蒲頭嘅，係咁，除非佢而家撞入嚟啦，咁樣即係佢除非想剝我棚牙，或者我倒得大啲，我要除褲，如果佢撞入嚟咁除褲，咁佢衝上嚟，咁但係佢應該都唔會就我倒幾大都好啦，佢都唔會出現噶啦，咁所以咧。即系三节入面咧，当然啦，我讲唔晒三节啦。咁第三节咧，嗱，头先我听到啊，我哋啊水哥喺度冇有麦咁，头先讲嘢系系，我哋应该会俾支麦佢嘅。咁样即系我哋贯彻呢一个自己花生自己炒呢一个原则。咁啊，我哋第三节就讲私怨啊嘛。我哋希望即系改造呢个花生台嘅营运模式，就系话第三台系收费嘅。点解收费咧？有乜嘢值得听咧？就系因为就系讲私怨。系啦，讲粗口吓、啊，即系讲埋晒 B 哥嗰啲，真系啊，要脚趾尾塞入轻车度，乜乜物物嗰啲，系我唔知佢已经做咗啦，因为阿 B 哥瞓翻成晚喺轻车食饭啊，系咯，咁嗰啲留翻第三节讲，系啦，咁啊第一二节咧都会同大家讲下时事嘅，咁当然我讲就好捻闷啦，系咪？咁但系都冇办法噶啦，系咁啊，即系睇下究竟即系。对比一下究竟我一个人栋笃喺度做节目，同埋阿肥佬啦一个人栋笃喺度做节目嘅 view 数，而家真系搏击啦，正面对决啦，搏击嘅 view 数究竟有几多啦？系嗱，首先咧，今日礼拜一，我唔知道大家系咪觉得今日翻工咧系特别之令人沮丧啦，因为个八号风球就琴日出现啊嘛，咁就即系今日亦都系即系朝早嘅时候，我唔知道各区。唔同地方嗰个情况啦，我朝早嘅时候呢，即係我住嗰区呢喺大西北呢就好大雨嘅。咁啊就 是你要在大雨滂沱当中，就很多朋友啊要翻工的话，咁梗系唔好嚟啦，同埋就买呢个天文台啦。所以今日天文台助理台长咧都上咗去电台，我唔记得咗系商台定系港台咧，就讲翻琴日嗰单嘢嘅。嗱，即系其实咧，即系讲天文台即系挂波或者唔准咧呢样嘢咧，有咩好讲咧咁样？我就曾几何时咧喺大学入边咧就加入过啲气象学会嘅，即系我又冇啲风迷咁捻癫嘅，即系嗰啲风迷喺癫到咧拉住个手提嗰啲即系测风器咧，即系有个风扇就喺上边转下转下嗰啲咧，你唔讲以为震蛋嚟嘅，即系喺度转下转下嗰啲咁样，即系跟住打风嗰时咧，即系一系即系走去海边赤柱咁，一系咧就走上山顶飞鹅山啊、大帽山嗰啲咧，就举高嚟挡风速，哇好大风啊，哇好大风啊，哇有烈风程度咁啊，我唔知点解会咁 high 嘅，系咪先？即系啲风迷系啦，咁即系你话啲巴交，你出见到巴士，哇巴士啊冲埋屌死猴，咁你都有屌死猴嗰下好 high 啊，系咪先？咁但系你爬上呢个大帽山，见到风速计划跳到去即系。即系风速每小时超过62公里，达到烈风程度啦！哇，烈风啊，烈风啊咁样，咁有几 high 咧？咁呢个我就真系即系不能够系同即系佢喺佢哋嘅想象入边咧，系即系体验到佢哋嘅乐趣啦。咁但系咧都知道或者都曾经咧系涉猎过咧一啲即系气象嘅知识或者啲风迷咧，即系而家好多今日好多网站啊，咩地下天文台啊嗰啲啊喺度讨论啊，即系台风或者讨论呢个热带气旋嘅情况咧，咁都有好多嘅即系交流或者上去咧睇下佢哋嗰啲 post 咁样。咁其实咧琴日个情况咧就咁样样嘅系直情天文台嘅台长喺 Facebook 嗰度都 cap 翻琴日报天气嗰张图出嚟，就话因为咧个风喺由呢一个东面横过香港，喺西贡登陆过去西面嘅时候咧，咁其实咧之前喺接近香港嘅时候咧，喺嗰啲汕尾啊，即系大陆啊嗰几个沿海嘅即系嘅气象站入边测到个风力咧，系都有烈风程度嘅，咁所以佢哋就估。当你横过香港嘅时候咧，香港亦都系大部分嘅地区咧系会吹烈风嘅，咁所以就决定咧，因为安全嘅理由咧，因为啲天文其实咧，佢大家误会咗一样嘢，因为今日好多报纸或者系琴或者系喺今朝个助理天文台台长咧上去天文台上去电台解话嘅时候咧，都讲一样嘢就话其实因为睇呢个挂风球，其实系。就首先第一，你要睇下啲数据达唔达标。嗱，即系例如你真系全个城市都已经到到地区咧，都吹晒烈风啊，咁冇得唔挂啦。呢个第一个情况。咁但系个指标改咗几年前吓，咁啊，而家有五区分咗五区嘅风力指数，如果其中有三分，即系五分之三，即系有三区嘅风力指数咧超过烈风咧，佢都会挂嘅系。咁呢个系一个实质超过咗嘅指标。但系第二个准则咧就系预测啦，佢预测即系好大机会。即系会达到某一个风级，某一个风速，即系通常我哋爆风球就讲烈风啦。烈风即系咩啊？烈风其实即系咧每小时超过62公里嘅风速咧就系烈风。咁当你估系要，尤其是啲时间系好接近一啲关键嘅时间，例如翻工啊、放工啊咁样，咁佢系就预早发出呢一个预报，就话我知道就嚟会打风，就会个风力系会超过。呢、这个级数啦，所以我决定而家挂咗，等大家咧系有准备咧，系翻屋企又好，做乜都好咁样。咁所以有一个预测嘅元素喺度嘅。嗱，琴日嘅情况就系咩咧？根据即系我上网睇过啲即系网站，包括天文台嘅气象分析资料啦，就系咁，亦都天文台助理台长亦都承认咗嘅。琴日系冇一个指标，香港系有持续地系吹烈风嘅，喺某一区系冇嘅。咁好啦，咁。即系话咧，佢系预测错咗。佢预测香港会吹烈风，但系香港最尾冇吹烈风，呢、这个预测系错嘅。咁但系佢挂有冇挂错波咧？嗱，呢个系第二个 concept 嚟嘅，第二个问题嚟嘅。有冇挂错波咧？你可以话佢冇挂错。个原因就系佢因为佢估到即系阿洛克人呢个风，阿洛克佢即系横过香港嘅时候，吓佢中心风力录到嗰阵时横过香港之前系一个。时速系中心风力系65公里嘅系，咁理论上好简单啦，系咪？你过香港咁样就时速65公里，咁成个香港咪都系吹行即系时速65公里嘅烈风啦，平均风速系咪？咁好啦，咁你预测佢话位于基于安全理由，我就预早等个风嚟到香港未横过香港之前咧，就挂咗先，等大家有准备系啦。 咁但系咧，琴日嘅情况就系咧，因为个风就喺西贡登陆，就估唔到西贡一登陆咗之后咧，就迅速减弱啦。如果大家有睇 View TV 又睇滚塔，就知道点解啦。因为西贡有结界噶嘛，系咯，西贡有结界噶嘛。咁样你即系呢个结界再结合埋你势力场咁样诸多嘅因素嘅话咧，一个风咧一去收到西贡咧，就即刻减弱得好快啊。咁啊，变咗热带低气压啦。咁横过香港嘅时候咧，佢风力本身个中心风力都已经即刻弱咗落嚟嘅时候，咁梗系全香港冇烈风系吹到出嚟啦，系咪先？咁好啦，咁但系咧，你作为一个预测嘅时候，第一，你从来唔会预测得到咧，佢登陆咗之后咧，个风系会跌，个风力系会跌得咁快或者减弱得咁快嘅，系因为你势力场个制喺李嘉诚嗰度啊嘛，长江中心噶嘛，唔系天文台噶嘛，天文台估唔到噶嘛，大家公道啲系咪先？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其实嗱，真系好认真讲，一个热带气旋咧喺横过香港或者喺香港经轴附近经过嘅路径咧，其实对于即系香港个风力咧个感受咧系有好大影响嘅。嗱，第一即系热带气旋呢样嘢咧，大家即系要知道咧，即系大自然好捻奇妙噶嘛，唔系个风喺度转嘅时候咧，佢前后左右即系东南西北咧，那个风入边咧个风力系平均噶嘛，系真系会有一边即系大风啲，有一边系细风啲，虽然佢都喺度转紧吓。咁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经过香港嘅地形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好大影响嘅，系即系只要你讲紧你。是即台风移动路径偏差五度角的时候的话，你向南移动少少的话，其实你避开了西贡的结界的话，你是去即是在这个香港南边，即维多利亚港以南香港岛这样过的时候，你反而没有遮挡的话，其实个风力的感受就会大很多的了。所以这件事又是没得预测的，因为即你不是好像真的天气图这样，即一个占了一条直线，即热带气旋移动的路径就是这样过的嘛，是不断这样即摆来摆去这样，好像 CK 这样的嘛，是不是？所以你遇到即系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又覺得預測呢樣嘢去到今時今日咧，係仍然咧，你話衛星有衛星圖片啊、天氣圖啊，呢啲嘢仍然有科技嘅局限嘅。點解咧？即系呢啲嘢，即系肥佬嚟喺度有得大班嘅嗰扎，即系科普嘅朋友喺度就解釋得到俾大家聽啦。嗱，我粗略嘅認知就係知道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咧衛星雲圖咧，你上面影落嚟噶嘛，跟住我哋觀測天氣咧，由下邊望上去噶嘛。但其实中间嗰阵天呢，如果係即係俾云覆盖住嘅话呢，中间嗰阵呢你係其实都係断估嘅，就去到今时今日呢一刻为止都係你都係最多你真係放个即係氢气球上去度下上面啲数据，甚至而家我唔知道先进啲啦，係咪航拍即係将有个航拍机升上去云中间咁样睇下中间嗰啲即係天气嘅状况呢，其实中间即係一嚿即係天空对流层入面呢係中间发生咩事呢，甚至今时今日嘅科技呢都系未知道呢系真系发生緊咩事。咁所以呢、這个当然系影响到嗰个即系预测嗰个准确性啦。你都数据你都输入唔到个电脑，那个电脑点计啫，系咪？咁所以嗱，今次嗰个总结就系话呢，天文台系预测错，但系挂波有冇错呢？未必有错。我都觉得挂波冇错嘅，你估佢系呢、這个风速，但最尾冇错，最尾系错咗个预测咁样。咁但系挂呢个动作咧，即系基于安全嘅理由嘅话咧，预防防风防灾嘅理由，挂呢个决定咧，我觉得都系正确嘅。但系问题出于两点，第一就系、是、我睇翻报道啦，我今朝冇睇听电台咧，你助理天文台长喺电台讲嘢，又或者天文台嘅台长喺自己 Facebook 度讲嘢。是从来不肯承认那个预测错误这件事，就是讲声 sorry， 我就预测错了，正仍然很官腔地答，哎呀，我们的预测这个天气仍然很具挑战性啊，我们会顾虑公众 的感受啊，这样，喂，屌你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就是变成一个第一件事令到很多人兴的地方，就是这个政府呢包括天文台就永远都不认错的，而很明显一样东西，你是预测错误了。虽然你挂个考虑，就虽然在我的角度来讲，你挂风球这个考虑是正确的时候，但是你最尾 turn out 那个预测不是你 expect 的，是香港有烈风程度的话，那这个就是错了，错了你不道歉，这个就变成一个政府的普遍的文化现象，包括你天文台，你从来都一讲一句 sorry， 为什么那么困难？这个呢就亦都变成第二点想讲的，就是大家就当你成为一个政府的一部分去睇啦。即是大家唔再觉得天文台是独立运作，天文台就只系睇科学数据。天文台呢是真系睇住数字，唔会受政府部门影响嘅。跟住每一次打风唔成，或者系尤其是 前几前前个零礼拜啫嘛，落雨落到落周到香港落到九市咁样，但最尾都系好迟先有红雨，甚至黑冇黑雨啦，都系得红雨嘅啫吓。咁啊要即系有啲网上面见到啲改图啊，即系挪亚方舟咁嘅级数先至黑雨啊嘛，系咪？咁喂，呢啲个感官同埋印象咧，就永远都系去咗即系。是天文台，就是受商经局是下榻的。咁商经局就有个考虑，就是话你即系挂风球，点会唔会影响到香港嘅商业运作？永远都要个考虑噶啦。喂，天文台自己都喺网页，即系自己即系抽自己水啦，话啊你是力场是什么啊咁样，大家上天文台个网页都有相关嘅一个 page， 一个古仔咁样喺度讲翻咩系你是力场啊，香港嘅即系地理位置其实好难打到，即系好难一个风打得中你啊咁样，诸如此类讲翻啲即系天文常识嘅嘢。但系呢样嘢就系大家对政府嘅不信任，就系包括你天文台在内啊嘛。你天文台系咪即系今朝早又听翻报道，今朝早大家都系质疑一样嘢，就话如果琴日唔系星期日，你挂唔挂呢个爆波？因为大家近排个经验就系、是，喂，你因为星系 weekdays 要翻工，跟住咧即系水浸咁样样，局部咁样样，周街搞到都系得个红雨吓。咁虽然咧，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公道啲讲咧，大家其实好多人误会咗嘅，即系红雨黑雨唔同风球嘅，唔系即刻收工嘅，因为红雨黑雨系叫你留喺室内，唔好再出去。如果你红雨黑雨收工嘅话，咁咪即系违反咗个警告嗰个原意。咁你落大雨，你仲冲出街翻屋企，咁咪即系斩俾局部冲走，或者斩俾车撞死，系咪先？咁但系咧，呢样嘢就系天文台从来冇谂过，或者天文台台长依刻都仲未明白嗰样嘢，就系、是。根本成个香港人对个政府系不信任啊嘛，不信任嘅程度去到一点就系话，你呢个天文台台长堂而皇之行出嚟，我哋系考虑紧公众嘅安全噶，你哋班市民就净系谂紧放唔放假？喂，大家市民嗰个感官就系完全调转咗，就系、是、你班官从来系讲一套做一套，你话就话系保障公众安全，但系你平时你天文台做个决定吓 weekdays。要翻工嘅日子，星期一至五你就唔刮爆波，星期六日你就话公众安全刮爆波，官字两个口，就是、因为你平时你唔顾公众安全啊嘛，你平时做到个咁样嘅有咁样嘅履历，有咁样嘅背景，有咁样嘅往绩，吓、啊、打大风落大雨，你都系唔发出相关嘅警告信号嘅时候，咁啲人就当翻你天文台系同政府其他部门系一捻样噶啦，就系、是、平时就话啊，我系好。维护法治嘅，自己就破坏法治嗰、那个啊！我系好即系着重香港的教育嘅，跟住就啲就送晒啲仔女去外国读书。我系好顾虑公众嘅安全嘅，但系我就星期日就先至挂波，平时我就唔挂波嘅。喂，呢样嘢如果即系天文台台长你唔明白嘅，你就冇捻做官啦。因为呢样质疑喺今时今日呢一个特区政府入边系永捻远继续会存在，包括我帮你解完话之后，我都会屌你，因为系。大家即系对政府嘅不信任依然系挥之不去嘅时候咧，你讲咩嘢都系冇卵用嘅。OK， 咁原来咧我系冇揿个时间掣嘅，我已经讲几多耐咧？第一节系吓十八分钟。喂，呢样嘢唔系，其实呢样嘢我谂住系讲几分钟嘅，真系最主要系希望咧系今日嗰个话题咧，因为就系讲呢个一地两检啊嘛，系。咁但系如果等翻七八分钟嘅话咧，咁我就讲咗第二个话题先啦。系我有准备，即系收到阿 Raymond Lai 个 message， 阿肥佬咧话咁嚟咗之后，我粗略又讲个谂个个脑入边个 run down 系点样样嘅，讲冯景恩系啦。咁有啲即系听开我节目嘅朋友咧，都好中意我讲啲本土派嘅人士嘅本土派嘅年轻人嘅系咁啊。咁点解我讲冯景恩咧？因为其实我即系呢排比较忙。咁冇時間去寫文章，其實我係好想寫一篇文章講馮敬恩，或者同埋佢係會長，做一個副會長，係因為衝擊即係校委會啊，李國章就即係告鳩佢哋話佢恐嚇咁樣，呢單嘢而家就判咗就有罪，咁就保釋就等候九月嘅判決係啦，咁就嗱即係眾所周知咧就係、是、冯敬恩他们代表所代表的本土派的主张就跟我南辕北辙，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应该是 BD 风 block 了我。 系啦，我喺 Facebook 就睇唔到佢啲嘢嘅，系。而 Billy Fung 又开个名闹过我嘅，就喺几时咧？几时咧？就系喺呢一个旧年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吓呢一个郁文正式屌鸠黄台阳，跟住我就喺黄台阳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你过嚟花生台啦，大家一齐啊，要吓叶普成。啊！你唔对，你唔还拖嘅话咧，你就俾佢踩到变地底泥噶啦，系咁样。咁跟住咧，即系阿黄台阳就梗系叫我收皮啦，系咪先？跟住阿 Billy Fung 都行出嚟屌屌我老母，跟住叫我收皮嘅系 ，OK 啊。咁佢系咁，所以就系、是、嗱，我同佢嘅所谓嘅交手或者所谓就佢同佢嘅互动就系咁多嘅啫，系嘛？咁我唔识佢本人吓。咁、有一个声称系。Billy Fung 老豆嘅人物咧，就系 at 过我 Facebook 嘅，系吓咁，因为近排我好奇怪咁，但系我又最尾我好似 unfollow 咗佢，但系有冇 unfriend 佢咁样啦？因为即系网上世界，因为太多古灵精怪嘢咁样，咁我就冇留意咁样。咁但系好似近排有啲花生嘅，就系话唔知即系边啲文汇大公定系东方啊？将呢个所谓即系呢个话自己系 Billy Fung 老豆嘅 account 同埋一个梁丽国。吓、阿土伯嘅老友系啦，阿、梁丽国咧嘅一啲对话咧，就即系拎咗出嚟报道咁样样系，咁再加上因为即系呢单案嘅案情，咁就即系讲到即系 Billy Fung 嘅成长背景咧，就知道佢单亲家庭咁样样，咁啊可能咁即系佢咯呢个老豆，咁但系我都即系完全冇同呢个 account 有啲咩特别嘅互动吓咁样，咁讲完一大堆冇关系嘅，咁我想讲啲咩咧？就系、是、话其实嗱，呢一单嘢好坦白讲，系如果我知道系有可以为呢个 Billy Fung 写求情信嘅话咧，咁我都会写嘅吓。咁、当然佢制唔制一回事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问到我，或者觉得我系有影响力嘅时候，吓、或者对佢嘅案嘅求情有帮助嘅时候，你问我会唔会写咧？系我都系会写求情信嘅，系吓，因为。即系呢一件事，其实第一，我觉得完全系唔系一个判，首先件案本身，我觉得嗰个判决好有问题啦，系咪先？呢样嘢我喺 Facebook 都写咗噶，我 Facebook 写一句说话咧，就系话呢个喂，究竟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呢一句说话，系咪其实从来都只不过系 CCTVB 嘅台词嚟噶？系咪冇喺真实出现过啊？我哋俾 CCTVB 洗咗脑，俾啲胶剧洗咗脑，我哋以为法庭入边系真系会讲一句说话，就系、是、希望法官而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嘅原则咧，系判被告无罪。即系当你刑事案唔系有即系非常之大嘅程度，系肯定无罪，即系无罪推定嘅原则之下，你有百分之即系至少 99.9% 嘅情况系 no reasonable doubt 吓、啊，老萧成日讲啦嘅时候咧。咁你先可以判到入罪，但我哋见到而家依期啲法庭嗰啲判案咧唔系咯，啊，你我哋再撇开呢、這、一个即系宣誓嗰啲嘢唔讲住啦，系即系依啲即系所谓嘅即系所谓嘅意思系嘛，初一暴动又好，或者系呢啲案件又好，喂，你嗰时人马踏闸，啊，李国章就话指称就嗌一句系嘛，即系怼冧佢咁样，跟住个官就信咗，疑点系有呢个 terms 嘅。有疑点一样，但系个官去唔去 judge 嗰样嘢系咪一个疑点咧？就系、是、个官一个官就话晒事噶啦，系咁，所以呢个都系个问题嚟嘅，即系话陪审团制度有陪审团制度嘅问题。咁大家一个官写晒判词，即系判，即系由佢一个人嘅起户，一个人嘅判断系去做咗呢啲咁嘅，一个人就决定晒呢个判决嘅话咧，咁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即系我哋嗰个法治其实系好虚幻嘅，或者系根本系一个。在一个很高程度去到终审法院才落实一些真的我们成日讲一些法律的原则我们相信的。但是去到时候很基础的地方法院甚至去到高院都好高等法院讲的是。啊、都是这些原来这些原则都是完全是即是落实不到的或者在我们在判决里面体验不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然你获将去扑街啦是不是即是我们讲即是读历史书即系嗰时候，即系我哋中学仲有范文啦，我唔记得讲到边篇文章系讲即系蔡元培嘅，咁一定会认识蔡元培北大校长，跟住就话吓，为咗即系嗰时候即系五四运动，即系拉勾咗啲学生，啲嗰啲学生仲要好捻勇武嘅，系即系摆到明系佢哋即系火烧赵家楼噶啦，放火啊、揼贼人啊嗰啲咁样系，即系勇武过而家啲勇武过即系冯景恩嗰晚即系几百倍嘅时候，即系人哋蔡元培做校长嘅系， 是真的明知啲學生是真的真係有揼柒人兼放火都好啦，但係都係走去救啲學生嘅。而另一個即係胡適嘅大弟子傅斯年，他就跟了蔣介石 去台灣，即是 在台北大學這樣，即是他是雖然很堅決地是反共，所以他才跟蔣介石走去台灣，是不是？但是當蔣介石的特務那時候說要入他大學的時候是捉這個共產黨的話，傅斯年立刻拍台，是不是？誰在我大學裡面捉人的話，我跟他搏命。喂，這些就是教育家嘅風範啊嘛，傅斯年尤其是一個例子，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即係重新係去。如果大家對即係中國或者係教育家呢一個即係歷史係有興趣嘅話咧，傅斯年呢個人物咧好值得大家去睇嘅。不過佢本身自己係一個非常之反共嘅人，但係就算佢知道喺佢大學入邊有共產黨，或者個共產黨有學生做咗共產黨啦，或者俾共產黨即係入咗啦都好咁樣，佢都同蔣介石啲特務拍台嗰陣時候。即系蒋介石系咪？即系威权政府话要怼冧人，话要就要怼冧人嘅时候，佢腿都系拍台，我同你搏命，系嘛？哪怕嗰个学生系入咗共产党都好，哪怕我系几捻咁反共都好，喂，呢啲系教育家风范，保护学生。喂，点似李国章自己系督学生出嚟噶？喂，呢啲就真系名副其实嘅督灰啦，系呢两个字第一次咁准确地系用喺可以用喺一个行为 apply 到一个行为身上，嗰个就系李国章。OK， 吓。咁所以跟住就哎呀，我哋校方咧就会提供协助，你自己告鸠人，嗰个跟住嚟提供协助，你唔撚系嘛？系咪？所以你又见到系一个几荒谬嘅状态呢单案入边吓。咁但系喺第三个情况，我咧就觉得就系喺个时代，即系好唔好彩有冯敬恩。即系坦白讲，即系我觉得喺我即系放长一个历史嘅眼光去睇你嘅时候。即系我觉得我点会帮你写求情信，或者我觉得你值得同情、值得可怜嘅原因，就系因为你系俾个你系一个喺呢个时代入边，你只要呢件事你做学生会会长，你喺早一年或者迟一年发生嘅时候咧，你都唔会有一种个俾嗰种勇武，觉得勇武就系赢，嗰种勇武就系行动呢一种思想包围。你谂下而家你今时今日勇武，即系发生咗初一嘅暴动，所谓勇武退潮啦。民族党嘅陈浩天都叫人唔好捻冲啦，系咪先嘅时候？如果校委会系今时今日今晚开会嘅时候，你仲唔会冲？我觉得九成九唔会咯。但系你就喺个思潮系咁啱喺个位置嘅时候，就系你嗰个圈子嗰、那个所谓嘅学界入边就喺度吹捧啊嘛，勇武先系做到嘢啊嘛。喂，以前其实唔系喎，喺我嗰个读书嘅年代，大家封点解封张允琪做偶像啊？嗰阵时候，1999年、2000年，即系港大学生会会长，你嘅前辈，喂，人哋佢都可以搞冧一个校长喎，大佬，港大学生会成个学生会可以搞冧自己嘅校长，因为呢个钟庭耀事件，系咪？佢哋从来唔使用武，即系。当然嗰个时代个对手系唔同，呢、這个系要承认嘅，但系佢哋个方法都系即系插住啲黑手套，即系嗰啲唔系手套嗰啲，其实系即系洗碗嗰只嚟嘅，系啲胶手套嚟嘅，即系插喺个校长室定系个校长宿舍嗰、那个嗰、那个门口嗰度，跟住就系、是、即系发用呢个舆论嘅攻势去做一样嘢，系你系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去做一样嘢，你但系你守个时代嘅局限，喺个时势局限入边，你选择咗即系要即系 call 人搭马。跟住去为人嘅时候嘅话咧，而家对个政权就系完全根本就系你，好似你口中所讲港共政权，完全就对你系不会有任何怜悯嘅情况之下，咁你就中咗招啦。系咁，你就讲到好，当然啦，讲到话即系话，唉，因为佢即系自己曾经患过血癌，咁啊随时惊自己晕低，跟住喺银包写咗话，如果见到我晕低咗嘅话，就将我送去翻港大。嗱，我唔系去质疑系你系热爱即系港大。讲心情嘅系，亦都想讲，哎呀，唔系我做，边个做啊？咁样有一种牺牲嘅心情，呢种牺牲系好吓，但系我觉得你更加有责任，就话俾人听，系你而家要牺牲，你觉得系值唔值得？或者你系咪要说服人去觉得继续呢一种牺牲嘅程度系咪值唔值得咧？咁呢一个，我觉得系成个学界，包括你在内，系需要反省同埋需要谂一个问题，系咪叫做佢叫人去冲，定系继续咧口头地吓、啊，即系写一啲好勇武嘅声明？ 系嘛？啊，喂，暴虐政权必终会倒下咁样样，咁但系就大家坐喺度，佢念一百次，写一百次一篇声明，终会倒下，但系自己就俾人拉钩咗啦，自己学生会会长就俾人拉钩咗啦。咁系咪一个正确地去面对，即系学运嘅一种方法呢？尤其是而家你讲院校自主呢个问题上面，咁输紧晒啦，选兵折将啦，吓、啊、陈文敏又继续冇得做副校。副校长跟住即系特首仍然系即系校监系嘛校，跟住有校委会李国章又仲坐喺度，跟住你哋就俾人拉晒。咁如果用翻以前本土派的角度，选兵折将系嘛要问责噶，系咪？咁我当然我唔会问你责啦，系咪先吓？咁、啊、但系呢一样嘢，即系从来其实同政府嗰度之前所讲一样嘢都系一样嘅啫。如果你策略上觉得错，或者觉得唔应该喺嗰个时间做嗰一样嘢嘅时候嘅话，你系有需要留话俾人听，你呢个经验系究竟系对日后将来系点样做先至系最有效果？你要留翻个经验俾人嘅。如果唔系嘅话，就剩翻阿宝又出场噶啦。历史嘅经验，历史嘅教训就话俾人听，人类从来唔吸收历史嘅教训。下次。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